第237集，番外扫墓。仁义翘了上午的课，因为龚应贤又熬夜查案，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，累得倒头就睡，还发起了低烧。等到十点，龚应贤还不醒，仁义只能去叫他。 应贤，你想吃个饭？再把药吃了。 哼。 龚应贤哼了一声后，转身把脸埋进了被子里。仁义扳过他的肩膀，在他脸上亲了两下。 起来了，乖，饭都做好了，你吃完了可以继续睡。 龚应贤晃了晃脑袋，从被子里露出一只紧闭的眼睛，藏在凌乱的头发后面，仍能看到清晰而浓密的睫毛纹理。 你不吃药怎么退烧啊？ 哦，我数321，再不起来我把你扛出去了。 不等仁义动作，龚应贤拽着仁义的胳膊将他拖上了床，手脚并用地锁住了他。 你干什么呀？ 不想起来。 龚应贤把脸拱进仁义的颈窝，用鼻尖又嗅又蹭的。 好闻。 你这样贴着我把我传染了怎么办？ 不是病毒性感冒，只是着凉了。传染了你就可以请假了，不好吗？ 不好，快起来了。 我不想起来，不想吃饭，不想吃药，就想这么抱着你。 龚应贤抬起头，正对上仁义殷红饱满的唇。他现在身体不舒服，其实没有风花雪月的心思，可他还是出于本能的用舌头舔了舔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好像咬上一口就能缓解他全身的不适。 我看你还挺精神的，怎么就不能起来吃饭了？ 就是不行。你今天嘴唇特别红，为什么？ 哦，刚跟别人亲嘴来着。 龚应贤水连连雾蒙蒙的眼睛突然睁大了，几乎是瞬间就清醒了。 不准开这种玩笑，不好笑。 行了。 龚应贤慢腾腾地坐了起来，又突然反身将想要起来的仁义大力按回床上，攫住他的唇用力碾磨，热辣的吻通过唇齿的交缠产生了酥麻全身的电流。大早上的容易擦枪走火，仁义在龚应贤好心让他喘气的间隙急忙告饶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我错了我错了。 龚应贤这才放开了他，但仍是气哼哼的样子。 敢对警察撒谎？ 哪儿撒谎了？这不是被熏红了？ 那贱兮兮的模样让龚应贤心痒难耐，他做事又要亲下去。仁义灵活地从龚应贤身下滑开，快速爬了起来。 叫你起床这个费劲，你要是我中队的早被我一脚踹下楼了。乖，起来。 龚应贤不情不愿地下了床，在仁义的监督下吃了饭跟退烧药。见仁义在收拾书，龚应贤问道： 你下午还去学校？ 去啊，我早上课都翘了，下午得去。 我生病了你都不陪陪我？ 这不是陪你一上午了，我下午就一堂课，4点多就结束了。我早点回来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都可以，下午我去接你。 哎呀，你接我干什么？下午老师在家休息吧。 好久都没有接你了。 龚应贤抓住仁义的手，将脸埋在他干燥温厚的掌心里蹭了蹭。 或者你留下来陪我，我们就都不出去了。 宝贝儿，我走了。 周五那天你空出来，我有安排。 啊？那天我也有课。 请假吧，是很重要的事。我也请好假了。 什么事啊？ 下午再说。 一下午的课，仁义都有些心不在焉， 他有点担心龚应贤的身体，又好奇周五到底要做什么。下了课，任毅立刻跑下楼往校门口走去，远远的已经看到那辆低调的黑色牧马人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一条长腿率先跨了出来。龚应贤穿着卫衣和牛仔裤，刘海随意地垂在额前，这身装扮和奄奄的表情弱化了他平日的严肃冷傲，看上去就像这往来校园间的大学生。他的出现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，任毅心中不免得意，这样的极品美男可是老子的人。 等多久了？好像不烧了。 不烧了，没事了。你那个女同学呢？这次没跟着你。 小醋坛子，人家找我都有正事，未必是对我有意思。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什么问题都要问你，你是百度啊？快上车。 你好。 任毅扭头一看，是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孩。龚应贤眯起了眼睛。 你是人？ 当然是人，还能是狗啊？ 女孩扑哧一笑，很好地缓解了局促。 您是任毅任队长吧？ 我是，你找我有事吗？ 龚应贤的手不动声色地摸上任毅的腰，被任毅拍开了。 我是去年秋天青年公寓火灾的受害者家属，当时是您把我爸爸救出来的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？ 记得。你爸爸还好吗？ 任毅这句话问得有些艰难。他记得这个女生的爸爸重度烧伤，如果还活着就是万幸，不可能再好了。女孩却还带着笑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彻悟。 他已经做完两次植皮，现在可以自己上厕所了。 太好了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你呢？你在这里上学吗？ 我今年刚刚考进来，还多亏了您呢。 我 申请到了任向荣基金会的救助款，我父亲的医药费和我的学费都解决了。任队长，真的谢谢您，您救了我们全家。 我真为你高兴，但你不用谢我。其实， 他看了龚应贤一眼，却见龚应贤摇了摇头。龚应贤一直不喜欢与陌生人有非必要的交流和接触。 帮助别人是我父亲一生都想做的事。 谢谢您，也谢谢您父亲。 回家的路上，任毅摆弄着一个小小的平安符，是刚才那个女孩送他的。龚应贤看了一眼。 你不会要带着吧？ 怎么了？ 不准带别人送你的东西。 龚应贤指了指倒车镜。 过这儿。 哎呦，你这个人呢，跟小孩似的。 就是会吸引小孩。 什么？ 我们去生鲜超市吧，我今天想吃点清淡的，煲个菌汤。 都听你的。应贤，谢谢你。基金会，我爸天上有知，肯定也很高兴。他活着的时候就在救人，走了以后还能救人，有那么多人会念着他的名字，记着他的好，这是对他最好的缅怀。 这也是我唯一能为老队长做的。 谁说的？你还可以好好对他唯一的儿子呀。 龚应贤停下车，侧身过去亲了他一下，用这个吻代替回答。吃完饭，龚应贤坐在笔记本前研究案子。任毅洗完碗，悄悄走到龚应贤背后，把冰凉的手塞进了他的衣领里。龚应贤一个机灵，斜了他一眼。 暖和了吗？ 没有，想摸摸更热的东西。 我有事呢，你别闹。 想什么呢？我说肚皮。 龚应贤抓过他的手咬了一口。任毅顺势坐到了龚应贤的腿上，挡住了笔记本。 少看一会儿吧，你病还没好呢，就不能老是休息吗？ 我感觉好了。 龚应贤抱住仁义的腰，看着他的眼神满含深情。 对了，周五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啊？ 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见一些人。 谁啊？ 我爸妈和我姐姐。 仁义愣了一下，顿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。 周五是他们的忌日，我姐其实要晚几天，不过我都是一起祭拜。好，陪你去。我现在不怎么梦到他们了，可能他们终于瞑目了，安息了。 他们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，就放心了。 有你在，他们当然放心。好想把你每天都揣在兜里，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。 哪个兜啊？是这个还是这个？ 龚应贤扬怒地看着仁义，只觉气血上涌，抱起仁义就压到了办公桌上。清晨，烟青色的天带一点点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墓园里一片清冷，两人踩着古朴的石板路缓慢前行，并肩撑着一把黑伞。雨滴淋透了肩头，也浑然未察。走到一个家族和睦前，龚应贤停住了脚步，缓缓蹲了下去，将手中一束白百合放在了墓碑前，看着墓碑上铭刻的已经褪了色的字，一双眼眸淡淡的，沉沉的，好像也在无声的落雨。仁义轻轻握住了龚应贤的手。 爸妈姐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我今天带了个人来，他叫仁义，是我的男朋友，是我的爱人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他是个特别好的人，全世界最好的人。以后都有人陪着我了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 仁义感觉到龚应贤回握的力量，攥得他的手有点疼，但也让他很安心。仁义望着眼前冰冷的墓碑，想象着如果一切悲剧都没有发生，龚应贤在家人的爱与呵护下正常长大的模样，也许会成为一个阳光开朗的人。他胸臆有些沉闷，低声说： 叔叔阿姨姐姐，你们可以把应贤交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对他好。 龚应贤又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，生活上的，工作上的，亲戚朋友相关的，就像在和家人聊天，只可惜他永远得不到回应。最后龚应贤看着仁义柔声说：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 什么？ 龚应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锦盒，仁义的心跳陡然加速。龚应贤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两枚白金素戒，他目光闪烁，小声说： 我想我的年假还没休，等你进修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去国外，那里同性可以结婚。虽然可能在国内没有法律效应，但是会有证书，然后 你这是求婚吗？哪有人在墓园求婚的？ 也不算很正式的，我只是想让我的家人见证。 那快给我戴上呀。 龚应贤的嘴角不住地往上翘，他拿出戒指，将一枚套进了仁义的无名指，仁义拿起另一枚也给龚应贤戴上了。仁义看着手上那枚圈住他一生的小小指环，一本正经地说： 还是一心一意有创意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笑话我。 没笑话你，我喜欢一心一意，也喜欢这个。 任意扶住龚应贤的后脑勺，在那唇上印下郑重的一吻。 我接受你的求婚，等我进修结束，等你休了年假，我们就去结婚。 龚应贤抓着任意戴着戒指的那只手，与他十指相扣，他感到羽结上沾了丝丝水汽。 爸妈姐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现在很幸福，我的幸福就在这个人身上了。